今日新节目，咁啊拍阿赖色咧，就赖色小姐就拍，今日做一个新节目，今日咧就录播嘅，咁就应该下个礼拜三先至出嘅，咁啊今日星期三，即系隔一个礼拜出啦，因为好多节目要排喺巴打台度做嘅，咁咧就应间介绍下你自己先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系赖色。 啊，知道佢系边个就系边个啦，啊，咁啊，但系唔知道嘅，咁你就重新认识呢个人啦。咁啊，点解咁讲咧？我哋之前有个节目叫《依家男女》嘅，咁咧都有啲收视，咁但系请嘉宾好难嘅，因为冇咁多破碎家庭。咁啊，我隔篱有 Albert 啦，Albert 喺隔篱。 Hello，Hello。 咁我哋第一集咧就三个人做，咁咧就想讲好似《依家男女》咧，就讲啲两性关系啦，贱女人啊，贱男人嘅古仔啦，咁我哋都会有啲嘉宾陆续咁嚟啦。因为其实做呢啲节目最难讲就系话，大家斋噏冇共鸣。咁有个人咧好惨嗰个咧，走上嚟讲咧就有共鸣。 但我哋个新名嘅，我哋要讲一个新名先，我哋节目名。 系啊， 我哋节目名叫做老蛇独女。 系啦，系啦。因为咧，我哋咧就其实咧就系、是。沟唔到女嘅可怜虫啊，所以 但系变咗条蛇嘅虫， 失败 嘅虫 系啦。咁啊，独女咧就奶色就系独女嚟嘅，其实佢咧就冇乜嘢咧就 都系匿喺屋企噶啦， 系啦， 陪下只狗啦，咁啊又唔系狗公，唉，真系 宠物狗， 宠物狗系男定女嚟噶？ 咩啊？ 系 男仔啊！ 哦，即系 好彩男仔， 狗公嚟嘅都系， 好彩狗公嘅。 其实咧就系依家男女嘅变奏版啦，咁我哋睇下会唔会啦，就睇下赖色搵唔到佢啲后生女啦。咁点解咧？因为我年纪大啲，咁 Albert 就中间啲，咁啊赖色就 更加后生， 更加后生。 我会努力咁样试下。 吓，咁我哋因为逢星期三星期三播嘅，咁我哋就睇下仲冇其他节目做啦。 我哋都招揽好多，我哋都想招揽好多网友嚟噶。其实如果你嗱，你就算你唔识阿赖色都好咧，你都可以自荐上嚟。我系独女或者我系独男，你都照样嚟宅男啊嗰啲，我哋全部欢迎嘅。你上嚟试试先。 系啦，咁我哋今集咧，因为第一集咁通常咧呢啲节目我哋做两节啦，冇做三节好长。 系啊， 咁做两节啦。咁第一节我哋就讲一个 topic，男人有钱或者有咗名誉系咪会变呢？其实我系临时度嘅，因为咧就最近有个叫春卷嘅靓女啦，咁 我啱啱上个礼拜见过佢， 系 我真系真人同佢做过访问， 真系靓嘅。 即系佢化得太浓妆嗰次，我就个轮廓系 OK 咯，我只可以话。但系我好尴尬，我嗰次见佢咧就系、是、一见到佢，我系唔识佢，因为我冇接触开佢啊嘛。我同佢一做访问嘅时候咧，我第一句系问佢你英文定中文噶讲咁样，因为佢 我呢个我知道， 因为佢成个样咧系好呢个菲律宾姑娘嘅特色， 即系唔好话菲律宾啦，佢可能似大溪地啊，或者夏威夷嗰啲靓女啦， 真系好黑噶， 即系唔似赖色你咁黑， 咁 又唔系肯定系 vanilla 就唔系呢个朱古力 吓，咁正咁样， 咁点解今日定呢个题？题目咧嘅难事嘅，因为其实一日未开麦都唔知道自己想讲乜，不过就讲啦。点解咧？因为佢今日喺度数啊李思捷，就话李思捷以前识佢嘅时候，佢默默付出咗佢背后嘅女人，但系当佢冇人识到有人识。到佢红咗，而自己又埋做埋节目做监制咧，佢就变就唔再睇到佢啦，所以分手嘅。 嗱，我就俾少少我嘅睇法啦。其实我就知道咧，李思捷咧，就算佢未红之前咧，其实都好有钱嘅。其实佢系有钱仔嚟嘅。咁你话佢系咪真系红咗之后特别多女靓女埋身咧？咁可能系嘅。咁你但系如果你话李思捷要变或者咩成，哦，佢之前已经系好有钱噶啦，但系可能未有咁嘅人气。但系其实如果佢真系想出去滚或者佢真系想要去搵一啲靓女嘅话，其实唔难嘅。我只可以 有咁嘅口才， 系咁嘅潜质，有咁嘅口才。即系其实你话系咪真系佢红咗先变咧？我觉得一个男人你只要最基础系有咁嘅咁嘅家底嘅话咧，其实你已经系可以噶啦。 因为佢 佢家姐啦，我中意听佢家姐做节目嘅，佢家姐叫李思维，以前咧商台做节目嘅，而家都有，即系最近又出翻嚟做，咁啊跟住咧就拍几套咧就做、做啲电影节目，因为有几套，所以咧就特别流，系即系几套咧就真系做，即系唔系得罪讲句，即系呢个人咧就真系。 我听过佢嘅节目咧，系我瞓着觉嘅，系啦，系啊，真系听到瞓着觉。 系啊，因为咧永远都系净系讲好嘅，跟住就由你判断啦。咁啊，讲个故事大纲，跟住就叫做讲完影评噶啦。 唔系啊，佢嗰个语气同埋佢嗰个节奏，我觉得系好似好难顶啊！我觉得系好静同埋好冇乜高潮位，佢会讲得到嘅，所以我先至会系觉得咁难顶 咯。即系我啦，嗱咁啊，开场白讲咁多啦，就我讲先，即系讲啲真实个案去证明咗男人系咪有钱就会变，男人有钱就会变，咁咧就永恒都有女人上吊嘅，咁我讲一个女仔问嘅， 女仔真系太天真， 天真。 但系好多女人咧，其实知道个老公系咁咧，因为个老公系家庭嘅支柱咧，就好多唔出声。嗱，譬如我讲一讲，唔好讲，讲一个泥头车司机，咁佢名系动物名嚟嘅，咁啊， 唔好开名啦， 啊，唔好开名啦，一开名就 司机 A 啦， 系啦，咁啊司机 A 啦。真实个案，佢呢个人咧，今年咧就63岁，咁咧就揸车咧就好勤力，咁啊永远都系我识佢咧就食炒面，点为之食炒面？朝头早就买5蚊炒面，而家8蚊啦，咁啊买多包，咁啊即系16蚊，早餐加晏昼，咁啊唔好话变先啦，以前咧就 冬天就得啫，系嘛？ 都系 嘅。夏天好难顶，嗰包面真系。 咁咧，佢咧就以前冇搵咁多钱，即系唔好讲话有钱咧。其实呢个同李思捷系冇关系嘅，因为我走咗谂咗第二个人， 唔紧要。 讲咗呢个先，咁下集先再讲咩啦？咁我点解咁样讲咧？呢位大哥咧，我觉得佢贱人之中嘅贱人。贱男人之中嘅贱男人，点解咧？我以前跟佢做嘅，就做泥头车，佢系车料嘅。咁咧就做料咧就因为咧佢老细就叫做队长，就叫佢带住我自己啲车队去做嘢。咁咧就帮我睇场，咁啊又额外出多份粮俾佢，个月俾多3-4千蚊佢啊。咁一个月佢都搵20000蚊，咁啊而家63岁，当年应该系计条数系58啦。咁咧就揾到啲钱嘅，咁咧佢咧就住居屋，咁啊卖咗层居屋套咗钱，咁咧点解会卖居屋咧？就系佢个女得粒女，主张佢一定要卖，点解咧？因为佢个女咧知道呢个佢老豆咧，唔能够有任何物业，有任何 揸手 嘢揸手，所以咧局佢卖咗，咁咧就而家咧佢哋咧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啦，咁啊佢女又申请咗间廉租屋，咁啊俾咗佢哋住，咁咧就喺蓝田住，咁一啲钱咧就喺晒个女度，咁啊当年咧就估咗120000，咁啊当年楼价唔系而家咁好啦，咁个女又收埋呢120000，即系屋企有咩事咧就搣出嚟，搣出嚟。点解咁样呢？因为呢个系扑街精嘅扑街， 即系扑街老豆， 系扑街老豆。咁咧就点解扑街呢？佢个个月咧就俾5000蚊佢老婆，有剩嘅咧啲钱就唔会交翻佢噶啦。咁啊佢自己咧就搵到20000蚊，咁咧身痕有钱，咁啊跟啲人去翻大陆玩，咁咧就跟个啲人翻大陆咧，佢就唔系走去搵小姐。即系识女朋友，咁咧佢咧就识咗一个而家40岁有个僆仔嘅，就叫做新兴人啊，即系屈南啦，近屈南，可能你唔知喺边。 即系识咗一个女人，佢本身有仔嘅， 有个儿子啦， 有个仔系啦， 仔啦， 咁咧就离咗婚。因为咧嗰个女人咧就佢讲啦，因为我都识嘅，咁咧嗰个女人咧就叫阿姨。咁咪开得名啦，就大陆啊，唔会听到我啲节目。咁咪广东人，咁咧就阿姨姐咧就有个仔，就养，咁喺屋企。咁咧佢走落嚟深圳咧就跑江湖，咁咧就专睇下咧就边个香港男人， 啊，即系有 potential， 即系可以养到佢嘅，有钱嘅，咁、有份正职嘅，一定有份正职嘅、因为冇正职系沟唔到你嘅、因为你等你佢觉得佢系良家妇女， 倾向啲嘅， 系啦，咁咧又系广东人。咁啊，样啊麻麻地噶，但系去边度咧，着得好行啊，化晒妆啊，咁咧着啲套装啊，套装衫裤，咁咧就掩掩样样啦。咁咧我识佢嘅时候咧，就呢个 A 君咧就话三只猫入眼，咁咧就追佢，咁啊金山银山，金山银山，即系咧长期要争人钱。即系咧，我啲伙计咧，基本上佢都即系 借匀晒啦， 借匀晒，咁啊，成日咧就搵得个藉口嘅啫，老细未出粮，冇粮出俾我。 即系嗰啲成日新闻听到嗰啲咩大疑判走佬啊，呢啲唔差唔多咁上下啦。 但系佢老细咧就从来冇争通嘅，佢争通街嘅老细有阵时唔掂咧，试过一年唔掂咧，争通街 都唔争佢， 都唔争伙计， 系啦， 因为点？真真正出晒粮，但系佢永远都冇嘅。跟住咧就为咗要供给呢个靓女咧，就四周围借，开张支票俾你，跟住转头弹你。借钱嘅时候，契哥都得。跟住咧就呢、這个世界就咁样啦。 永冇还钱啦， 有还钱嘅，唔还钱冇下次。但系咧、左拖右拖啊，有一个还钱应该咁样还啦，即系冇消息就有利息。即系如果你借咗我钱，你唔还。或者还未还得到，咁咪有即系冇消息啦，咁咪有利息咯，咁咪茶烟饭咪全部佢包晒人哋咯，系嘛？所以我成日都有便宜饭食嘅，因为佢一争人，咁人哋喂呢位哥哥呢、哥哥仔今日请食饭，阿大肥你记得嚟，就系、咁样。但系咧呢、个姐咧就不停咁揾紧另外啲目标。咁咧， 勇杀亡啦， 系啦，咁咧就永远都咬住你唔放。咁佢成日话佢系污糟猫啊，又邋遢，个人又臭啊，乜乜乜，日数佢， 但系都黐埋去咯。 你有钱，翻嚟就好服侍。咁你就俾钱系俾一次嘅啫，下次就唔睬你佢打麻雀噶啦。咁、但系咧，佢都死心塌地去跟住呢、个。女人咁喺呢个时候咧，见到咧有个叫阿容姐嘅，就喺啲酒楼咧，就喺莲塘有一间叫通宝酒楼啊，就做呢个服务员，即系部长啦。咁咧有老公嘅，但系生得后生靓好多。咁咧你香港嚟，电下你，你同我增值几多钱？张电话卡过嚟咧，就买啲咩洗头水，买啲咩护肤品，就做到好似自己情圣咁。但系咧。所有朋友见到呢就好得人惊，因为呢每一日只要行埋食饭嘅话，佢就淨係讲一个故仔，就係、唉，我老细冇粮出，借住几千蚊顶一顶啊。呢个是永恒嘅对白，我都戥佢老细惨，因为佢老细呢就长期原来就係六个伙计淨係斋唔出粮俾佢嘅啫。咁我成日都话啦，佢啲你老细我都识啊，如果佢唔出粮俾你，咁你仲早欸打咗十几年工冇办法啦咁。咁但係呢永远都爆厂，一爆咗厂之后呢条女又踢你走。 佢老细都几惨啊，躺着也中枪。 咁但係呢条女你一俾唔够佢，佢就踢你走。即係唔俾你返去。即係我係叫你你先可以返去。一个礼拜两晚啊，唔好啦，一个礼拜一晚你都冇钱俾。咁呢有阵时话咧，我同你分手咯，好难顶，我见到你又未先见过你咁嘅衰人啊，乜乜乜咁，个女人搵到第二个，咁啊踢你走。但系个女人四十岁，四十几啦，而家 有个仔啦， 有个僆仔啦，咁咧就同阿卫兰差唔多磅数嘅，即系肥过电单车，扑街真系见到佢。我话啦，我成日同呢个 A 君讲，我系个个月使皮几嘢。 唔食噶系嘛？你觉得？ 啊，搵个十八岁啊，极靓都，跟住最贱咧，呢个咁啊扑街咧，因为我哋所有嘅泥头只有对讲机啊。寻晚啊，阿姨啊，叫我翻上去啊，哎呀，几好服侍啊，啊，点样搞咗成晚啊，点样嘅花式，日日喺部对讲机讲到啲人要熄机，你明唔明啊？啊！今日我成日话啦，系咪佢功夫特别好咧？吸引到你，唉，你唔知噶啦，点样？每一次都系千方百计氹咗你嘅钱， 跟住咧就同你分开。咁咧而呢个男人，识得佢都叫做有啲朋友，包括我啦，我会提佢，我话即系冇必要，始终你都要翻屋企。咁咧佢咧就成日咧搞唔掂咧，到最后尾咧就勾个女。 嗯， 个女又俾咗几次钱佢，拗到最后尾都烂晒反晒面。 嗯， 咁啊借朋友过桥，诶、哎、我放假，我老友咧，大雄老板咧就有间屋千几尺，咁啊带埋个老婆咧就上去睇，诶、哎、我周就嚟有个电视机咧就60寸，咁咧就睇 4K 嘅，啊有音乐有剩啊，有两间房一个人住，佢一个翻嚟陪佢。 嗯， 实际就唔系，咁啊借呢个老板咧过桥，咁咧就成日讲嘅，以为个老婆唔知，但系老婆冇理由唔知，一定永恒一定知。但系呢个女人，总之你冇钱，咁咧呢个女人咧就据佢啲姊妹所讲啊，即系30如狼40次妇啦，可能吓，咁啊奶色你系未到，咁啊唔关你事，咁咧就有第二条仔。就同佢讲，喂，我搵到份工做，就而家我唔喺莲塘做嘢，咁咧我咧就去呢个西乡做嘢，做电子厂，咁啊影咗几张相，就证明佢喺间厂度做，其实咧就唔系，系佢识到个靓仔，个靓仔咧就30岁到，就大陆人，咁咧就冇钱嘅，咁咧就佢日日咧就勾你啲钱，跟住另外租咗 贴咯， 租咗间房咧就贴条仔， 哇！ 咁嗰个女人仲叻，就再另外识到个香港佬。 系啊， 个香港佬咧就话同佢结婚，都系呃佢噶啦。咁佢你同我结婚，咁你系香港佬，你唔多唔少有啲钱，就话你未结过婚。你知香港男人翻大陆滚就永远都系咁， 话自己未结过婚系嘛？ 咁咧就钱就由呢两个男嗱 几个男人啦，你点知道有冇第四 个先 得噶？ 就是三个男人，一个咧就送钱嘅啫。一个咧就有机会结婚，香港人攞到香港身份证；一个咧就佢包养嘅小白脸。咁一个女人就周旋三个男人手底。咁我有一次咧，我就兜口兜面咧，就喺莲喺罗湖咧个稻香执咗啦。嗰时有间稻香酒楼喺楼下撞到佢拖住条仔， 拖住小白脸， 拖住个另外一个香港佬。咁、拖住手。咁、我听我估个香港佬都系滚佢，即系好食你几个月咁啦。咁、我真系唔抵得，即系你搞到自己咁穷咁剩，为咩咧？咁有一次我喺车房整车撞到佢，咁、我就同佢 撞到、撞到 A 君。 A 君，我 A 君，嗱，你当我老友又好，唔当我老友都好啦，我就系讲提呢件事。咁样咁样咁样，而嗰条女亦都喺识 A 君，识咗 A 君之后咧，骑牛揾马咧，就我有个拍档叫黎生嘅，咁咧上深圳食饭，咁咧就有另外一个男人就介绍咗呢个姨姐俾阿黎生，咁咧就想办法搭上阿黎生呢个顺风车，咁阿黎生唔落搭啫，其实嗰时已经同 A 君拍紧拖，即系咪即系烟包养紧。咁我就同佢讲，佢话你唔好信我啊，你问阿黎生， 黎生啦， 吓李成，你咁而家佢真系有几条仔，咁我话啦，你唔好信我，我讲嘅见过佢拖住第二条仔嘅，起码超过四个人，你问嗰四个人，睇下佢点样答你，人哋唔愿讲俾你，你问就答你噶啦，你唔问就唔费事啦，唔知你点啦，或者你知咧系咪，冇做衰人，跟住佢就喺车房嗰度同我讲，我知啊。我谂住飞佢噶啦，不过我谂住啊，而家冇钱啊嘛，有钱谂住俾翻三皮嘢佢做分手费。哇，呢边冚家铲， 咁好嘅，仲俾三皮嘢去做分手费。 好啦，讲完之后，跟住佢四周围咧就同晒所有嘅人讲，我诋毁佢，诋毁条女，条女唔系咁，咁条女亦都因为佢年纪大，呢几个月冇嘢做。咁啊，唔系就过去嗰几个月少嘢做，俾唔到咁多钱佢，就唔俾佢翻去。跟住而家仲有条新规矩，你翻嚟得，你好邋遢啊，唔能够整污糟我间屋。你上嚟一定系租房，咁我陪你过一晚，我饭都唔会同你食一餐。我话你俾皮几嘢佢，即系咁我啲朋友讲啦，俾皮几嘢佢。喂，2000啊，2000，3000啊，3000，你2000蚊一个礼拜翻一次，都系使8000啫，连埋租房咪一皮。今日呢个靓啲。听日嗰个靓啲，系咪啊？后日嗰个靓啲，陪埋食饭，陪埋剩，几好啊！你俾皮几嘢，仲要睇面口，成日俾佢闹， 污糟猫污糟猫咁闹，咁我为乜嘢咧？系咪啊？我决定咗啦，即系上年过年嘅时候，我剪咗张回乡卡，我以后都唔会翻去噶啦。佢真系因为张回乡卡够期，唔系剪咗，佢唔攞。咁啊，条女又话你咪唔翻咯， 佢都唔在意， 在意。我嗰日我讲嘅，个朋友话，佢唔翻，我话佢实翻，系因为条女未打电话俾佢，条女打电话俾你，你俾硬钱嘅，点会俾你走啫？即使佢真系结咗婚，你都个个月俾皮几嘢我噶嘛，最多我瞒住嗰个嘅啫，系咪？ 系 啊，永远都系噶，卒之过咗两个几月，死死气，咁因为唔上去啦嘛，咁个袋咪松动咯，咪有钱咯。 哦， 下次翻嚟再讲啦， 净系讲呢个 case 好。